情况。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我是柳欣，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好，那我们今天要请大家欣赏的呢，是赵玉明先生个人演唱专辑的曲艺唱段。那赵玉明先生的这个个人演唱专辑呢，收集了赵玉明先生早年录制的多种曲艺曲种的演唱录音。那除了他的本宫单弦插曲之外呢，还包括了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等，甚至还包括了像马头调这样的一些濒危曲种形式。这盘综合的演唱专辑呢，充分显示了赵玉明先生扎实的演唱功底以及他超人的曲艺才华。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段呢，先请大家欣赏赵玉明先生的本宫唱段哈，单弦牌子曲《祥林嫂》。 祥林嫂，其中有影射，有寓意，所谓是一风一俗。那祥林嫂，她究竟姓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姓魏，因她在魏家山九中，她出嫁后婆母很严厉，并且 是还有个小叔，她的丈夫比她小有十岁，在那年春天就病故，我按下了闲言，说一说祥林嫂一生的苦愁。那祥林嫂自幼儿孤独，父母早亡啊，就跟着他的叔叔，他叔叔婶儿平生是专门的就好赌，不知把侄女照顾，他们整天的斗嗦呼。那祥林嫂长到了十五，叔叔一遇找个媒人就把他撮出，得一点彩礼呀把那家里扶住，他全不想啊，你与他爹爹是亲手足。他神母说话燕儿俗，哟，我的老姐姐，我给姑娘找的这人家啊，可以说得出，虽然是做童养媳，可是人家骡马成群那两天有几十亩。他叔叔说了，嗨，只要有彩礼就行了，您看他是一味的把力图。到了集齐，有辆牛车到门，忙把新人扶，虽然是喜事儿，可是点缀那旧套子，他神母还不住的哭。在那长车之上就忙着快红布，亲友们张望看来一起涌出，进了屋就听说，祥林你快来看一看我给你娶的这媳妇，现在新郎才五六岁，跳跳钻钻就跑进了屋，见他穿一件半大布袍，系着围嘴儿，那嘴里头还嚼着一块生白薯。像这样不合理恶劣的婚姻，早当把他铲除。不幸她丈夫要往身病故，遭荒旱旱寸草屋，心有鬼米如猪，看看难把生活度，进房来 生活教我怎懂？天哪，怎不怜我们这等困苦想起了王父，盼到他也二十多岁，他的脾气好容易不自当初，每日打柴艰苦，他的气力还是也不拌嘴，可称是恩爱的夫妇。这总算我的命儿苦，哎哎哎呀，不幸他一命不苦。在锅里放了两瓢水，点着柴草，他又把米煮。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饭做熟。他端进上房去供奉婆母。就瞪起眼珠，说：“瞧你那愁眉泪眼的样子，有多么丧气！一天到晚的你总哭，我的儿子死了也是因你之功。”说你翻白裙呐、果然你是帮夫。此时她婆婆张东东来了个东村的邻居魏大姑，她说没拉片全都干，若见个仆人那大宅门里头，她也很熟。她一进门说：“你们婆媳今天吵嘴又因何故？不用说，是没米没柴，为了那生活穷嘟嘟。我便替你们想了一条路，叫祥林走，给人家荣公上些个钱，你可好把口呼？”她婆婆说：“有这么好的机会，若肯分心您的人情，我们日后再补啊。”说您受累吧，解我们困苦，真是托您的福啊。于是乎就把祥林嫂见到了一家本姓鲁这位四老爷，虽是个贱生，当初上学之时也念过私塾，他反对新教育，是一味的装腐儒，生平的秉性更顽固，他是吝啬好高目空，一切他全都不服，对待从人不宽恕，他压迫庄丁狠又毒，像这类行为就等于那恶霸大地主。要是在解放的时候，就得斗争他的田地，叫他扫地把门冲啊。那魏婆子他见了鲁四老爷请安一毕，穷说一路，说多来未见您可发福，听说您府上要把人雇，我特带来这伶俐能干的一女仆，叫上来祥林嫂引见四老爷忙万福。祥林嫂见四老爷的穿戴可真不俗，缎小帽，帽正蓝宝，帽顶是一颗红珊瑚，辫 子长，或变帘子耷拉着过屁股，麻板担的袍子却是灰鼠，月白卷领月白发，横镶白领衣的花样儿绣的本是松梅竹，雪青的大伯腰中系，跟头耷拉眼睛套啊，冰冷荷包滴了嘟噜，青缎靴子开气露着紫套裤，他手托水烟袋派。头足，您瞧这打扮可真好像那个纸糊的二百五花。鲁子老爷仔细一瞧，祥林嫂，他的心里就犯了愁楚啊。叫他一身素，婆子说前半年死去了他的丈夫。四老爷说咱们这儿的风俗你不知道吗？本镇子最讲究是祝福，这个到了底儿了你还把他带来给我添堵，立刻你个人快走出。祥林嫂他一闻此言，满怀酸楚，悲痛欲哭，手足麻木，勉强砸动他方转步，暗想到受这种地主的悲事何年何月我才不气出。这第一段祥林嫂我唱到此处，后事如何我下回再为您演奏啊。 好，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赵一鸣演唱的单弦牌子曲《祥林嫂》，那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单弦牌子曲《中山狼》。 听，猛听得呐喊声，人马口似雷鸣，遮天蔽日烟尘动，惊动了东郭先生，当时就一愣，莫非说这赵国又起了战争？不多时见一条恶狼，慌张张眼神不定，他是四下里张望，就看见这位老先生，吓坏了东郭先生，一颗心是突突的乱蹦，暗想到我今天一定要活不成。他哆里哆嗦，想跑也跑不动，忽然见那恶狼抬起头来，他尊了一声老先生，你来看，在后边有赵王追赶，求求您快快的救命，到将来我一定答报您的恩情。这先生听罢狼言，惊魂才稍定，哎呀，若我怎敢冒犯那赵王，你是自己快逃生。恶狼闻听，与生儿悲哀酸痛，求先生你可怜我，命在顷刻中，我看您是慈善长者，必然是忠厚持重，您哪能见死不救，让我一命坑。说着话那狼腮落泪，老先生不由得心中感动，我平日慈善为怀，这性情难变更，说既如此，你藏进我的书囊，可以保全性命。说着话他急忙忙就把书囊儿来捧，那恶狼伸开前腿往里边是连爬带拱，怎奈是这书囊儿小，这狼尾巴没地方疼。又听得远处的人声，齐呐喊山摇地动，那恶狼情急生智，他抬头叫先生，倒不如您拿条绳子把 我的四脚捆拢，我把尾巴掖在里边，我的脑袋对天中。老先生是着急而行，捆了个周周正正，大恶狼窝里窝囊的就装进了书囊中。老先生在道旁稳坐，心神略定，见赵王打马追来，那随从们把路横。赵王他勒住缰绳，并不见那恶狼的踪影，看见了东郭先生，他急忙问分明。我石开殿有一条恶狼，被我一箭射中，老头儿你可曾看见他奔西何时奔东？老先生回答啊，我是行路至此，并没见那恶狼的踪影啊。赵王他一听是怒火往上升，说你胆敢隐藏恶狼，我就要你的性命。说这话他拔宝剑就指着这位老先生，这先生是不慌不忙，孙赵王息怒容禀，您请想我是读书人，可什么理儿我不通，我人随老朽，志气可旺盛，您若是除恶狼，我远近非莫能，怎奈是这道路分歧，谁知道那恶狼的行径，想必是他过于狡猾，是早已另逃生。赵王他不见恶狼，哪有心听他胡言之言，率领随从们另寻路程。慌忙放了狼，还给他解了绑绳，说狼啊狼啊，你赶紧的快去逃生。恶狼说，先生先生，何必何必，你赶紧的快去逃 走身躯，觉着那么很轻松，连连的伸懒腰打哈欠，嘿，他并不走动。先生说：“哎，你怎么还不快走？”我也不让你报恩情。色狼说：“先生，我想求您一事，不知行不行？啊，你有话快说，何必太谦恭？”我是又累又饿，可是难咋整？您虽然救了我，也难免我饿死在半途中。先生闻听，我并无实物，你看书囊儿空空。色狼说：“干脆你让我饱餐一顿，就饶上你的性命。”东郭先生一听，满心惊，急慌忙他躲在树后心乱蹦，见恶狼直扑过来猛又凶。恶狼他目不转睛把先生瞪，老先生他是多里哆嗦，绕着大树喘不停。狼啊，我好心好意救你的命，你反倒以冤报得不恩情。恶狼说：“你把我捆得腰酸腿疼两肋痛，也不管我的腿上见伤怎能疼，你哪是好心好意救我的命，你分明是趁火打劫把我坑。依我说，你们这种人要给我解恶，那是天上宝定啊！你的这片好心好意，我是一概不领情啊！”说的话，他站起身来猛一蹦，老先生是急忙躲闪转身形，绕着树一来一往相随的发扬，看着太阳偏西晚霞红。东郭先生心悲痛，暗想到倘若天黑狼群出来，那时难免为命坑。正思想，只见不远有了人影，细看时是肩扛锄头一老农。老先生见有人来，不觉一阵心酸痛啊，两条腿颤颤巍巍哆里哆嗦，怪爬半步就蹲上牢笼啊。手指着狼说：“也是我出于善意救了他的命，谁想到他以冤报得不恩情，翻脸无情不通人性，反想吃我老弱的身躯来逞凶。老人家，你大发慈悲救我的命，秉公平短把是非清。”老农他一闻此言，被眼圆瞪，说道：“ 老饿狼，我今天锄头之下一定把你当皇帝更。这个中山狼阴毒全变，狡猾成性，你看他凶神收敛，摆出笑脸，花言巧语的哄老农。说老头儿，你别听他信口胡言，把你起哄啊，他把那是非颠倒，黑白不明，他瞧我拜见所伤身不痛，金和尚捆住四脚，把我装进他那猪囊中，在囊中我烧尽了苦楚，直到现在我的腰酸腿痛。他是想见过猎人，讲我谋害，独得其力有多那狠凶。小奴说这一面之词无凭证，再者说那小小的书囊怎把你容。你把那带绑受苦怨妇囊中一帮的情形照实扮演，我才好平定。倘若是你所言事实，我拂袖而去认你行。色狼说扮演不难，只求你能秉公平断，别把我哄。说的话他卧倒在地，仍请先生捆住四脚塞进小小的书囊中。老农他一见恶狼中了圈套，心道请书呆子你还不计较，除了这恶畜生。这先生迟疑半晌，说念他触犯我怎忍心伤他的性命，且将他教训一顿，下次不容。老农说你这样慈悲心肠，岂能够到处随便乱用，你总难饶他活命，那恶狼绝不念恩情。你想的多犹豫纯诚性，你哪知那中山狼危害百姓，鸡犬都不宁。到此时东郭先生往南西荒狼，结果出头照定书囊，狠狠一砍，咔嚓一声鲜血崩。这就是东郭先生为救恶狼险些丧命，这故事惊于世人，要是悲愤听。 好，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赵一鸣先生演唱的单弦牌子手中山狼。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他反一段插曲吧，嫖。 飘啊， 瞧，你本是穷人家的半个葫芦，成的本是这穷人家的刀。咱穷人种的庄稼，应该穷人受过分的苦，把粮食抢光把地夺走，咱穷人血汗流干，反倒两手空空锅底朝天，胳膊上罩的见人影带一碗多粥，要饭的瓢可是捧带走，我流浪南北度过多少冬夏与春秋，我头顶的瓢挨门乞讨行路艰难，你是多风挡雨的好朋友，我怀里抱着瓢露宿荒野不敌在天，你是挡寒送暖的贴心肉，看海主家酒肉透了喂猪狗，猪不吃狗不闻，成个满菜端汤也要不到穷人的瓢里头，狗腿子们他们砸碎饭瓢赶不走，这寒寒的举起皮鞭就气得脸的臭，吃人的豺狼张牙舞爪到处走，天下的地主都是咱们穷人的死对头，拼破瓢麻烦去的缝了九十九，一针针一件件针针线线落地三头，盼来了穷人的救星，风寒冷一轮红日照，当朝穷人当家做了主， 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赵一鸣先生当年留下的插曲《瓢》的演唱录音，那毕竟是因为年代比较久远哈，所以刚才这段的音响效果呢有些不能尽如人意，请大家原谅。那节目播送到这儿呢，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哈，我们这个按照今年节目制作的这个规定呢，一到三月份呢播出新制作的空中曲苑节目，那么从4月1号开始呢，一直到6月30号呢，我们将重播 一到三月份制作的这个空中曲苑节目。那么下半年的制作规律呢也是如此哈，七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呢是播出新制作的节目，那从十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呢将重播七八九三个月的节目。好，接下来给您换一个曲种哈，这是一段赵玉明、龙洁平演唱的双唱京韵《玉堂春》。 本是钦差的官魁。 南北二寺二位大人正然威赫四三，钦差大人坐上威发一冷笑，口尊南北二寺二位大人，莫要威赫于他。据我想，世界上人同名同姓也道有之。又问苏三，你告的那王景龙家住哪里，哪里的人士，那么你在何处居住呢？ 玉堂村跪爬半步，口尊大人荣禀。 坐上又问道苏三，你在烟花柳巷，公子在关王古庙，他要饭不要饭的，你怎么会知晓呢？ 差派亲妈妈东西买，瞧见了公子把饭寻，亲妈妈回来说了一遍，小奴家我好似刚到此非扎进啊。 大人又问道苏三，你既然知道公子要饭，你就应该想个法子搭救于他，那才是啊。 差派金妈妈订月官儿，背着我的老板探情人，我二人关王古庙见到了面，抱头相顾泪纷纷，神灵面前名下誓愿，他倒说男不娶妻女不嫁人，奴赠他纹银三百两，奉劝公子回了故林，自从三哥哥他走走啊，小奴家我茶不思饭不想，我好没精神啊。 大人坐上又问道苏三，交友满天下，你那知心有几人呐？ 中朝每日懒得见客，怒恼了老板一成心，那一天来了一个外路的客，飘上奴家喜在心，叫奴陪酒不陪酒，买奴家出水奴不嫁人，老板定下了卖人计，偷卖沈红做了妾身，将我带到了洪洞县，他有个大婆是不良的人，外面司空狂无惧，他劝奴随从不举一个样的人啊。 大人坐上又问道苏三，莫非说你也是那等样的人吗？ 好马不被拴缠，烈女不嫁二夫君，虽然小奴家是个妓女，烟花巷的人也得天理要良心啊。 大人坐上又问道苏三，那么你到底依从他没有依从呢？ 接引小奴家没有应允，怒恼了皮氏怀恨在心，酒饭一里下了毒药，害死沈红命归阴，皮氏当场将我告，他到奴家 不良害死男人，去打藤招定下了罪，准备秋后到蓝山问恩大人。四一四来想一想，我不为那王景龙，怎能受了官刑啊，求了他来害了我是爹当，哪儿找奴家他心人，王三官不亏小奴正残废，早喂了北京的狗做了个外三孙，直骂的王三官心中难忍，不由一阵好伤心，有心帮他将他人同捉拿，南北二司二位大人有心阻拔他来人，我的心怎对天地遇鬼神，大爷吧八府巡案我不要，不可家人遇长春，南北二司回衙去，一道折本奏明君，万岁一见龙亲喜，亲口帮家人做了一品夫人，当堂会审夫妻二人见着面，到后来替沈红报仇奉旨瞒婚啊。 好，刚才呢是一段赵玉明和龙洁平演唱的京韵大鼓玉堂春。那像玉堂春这段才子佳人的故事呢，在戏曲舞台上呀多有表现。那其实在我们曲艺也是一样，有很多的曲种都有关于这个故事的唱段。像这段京韵大鼓玉堂春呢，其实是当年所有的京韵大鼓演员打基本功的一个唱段，但是我们今天的曲艺舞台上已经很少见到了。不过还有其他的一些曲种呢，对这个故事还有表现。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请大家欣赏过魏喜奎先生演唱的铁片大鼓啊，还有王佩臣，以及现在所有宗这个王派铁片大鼓的演员演唱的玉堂春，我们的节目里呢都曾经多次的给大家播放。不过今天能够听到这个京韵，而且是双唱京韵的玉堂春啊，实在是不多见。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赵玉明先生个人演唱专辑的一些唱段的录音。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 来，为青春永垂不朽， 但现实是这样的，约会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但现实是这样的，家宴应该是这样的， 你随便用， 菜太多了啦。 但现实是这样的， 啊，这个饭没法吃了。